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儿科的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方健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肺癌的靶向药治疗的话题。再一次欢迎一下方教授，您好。 各位听众好。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您着重跟我们来聊了聊这个三代靶向药进医保了哈，这个大家可能对于很多肺癌的患者，包括肺癌患者家属来说，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因为毕竟从我们的经济负担上来说有所减轻啊。肺癌的这个靶向药一代、二代到三代这几年的发展，是不是突飞猛进的？跟早期的那个我们老说那个化疗的药物，怎么还是那几种？好像它这个靶向药的这个发展更快一些哈。 对，现在如雨，可以说叫如雨后春笋一样，这个各种各样的。就是那品种类繁多，一代的药物至少现在经典的有三个，二代的药物经典的现在有两个，还不算我们国内仿制的二代的产品已经有若干个厂家，三代的药物除了 进口的 阿斯利康的奥西替尼以外，那么我们国内的也有福美替尼、阿美替尼，还有后续还有更多的厂家再去研发，而且他们还不是仿制的，是不同类型的三代药物。这样的治疗就是如雨后春笋一样的这个多。然后这个但是呢，这个需要后头的药物还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临床实验来证实它的疗效。 说到这个一代、二代、三代哈，老百姓可能对于这个几代几代还多多少少有些疑惑哈。这个三代就比二代强，二代就比一代强，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其实它有些差别，一代的药物是它刚刚发现这个信号传导通路里头有这么一个水龙头，就这个给拧上就行了。二代的药物呢，是发现这个水龙头拧啊还能松开，那怎么办？我就做成一死扣，把这水龙头拧死了，它永远就再 解不开了， 再接不开了。但是呢，这个一代的拧上了这个扣，二代的拧死了这个扣，拧上这水龙头以后，那么水压在那儿，它就会从边上的缝隙里头滋喷出来。那个等于三代的 TK 呢，是在边上那些喷的这个滋的这个缝儿呢，再加了一层。外套就是就再加了一层这个堵塞这样的这么一个我这样说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啊，但是有点类似这样的我说的这个概念，等于三代的药物就是在外头再给 包上一层， 再包上一层，它那个永老喷水的那个地儿再给堵上，然后呢，这样来解决这样的一个状况。四代的药物呢， 还有四代呢， 四代药物也在临床上在开始做，等于在三代药物上的有喷水的地儿再加一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四代药物还离临床还远，还正在做临床实验，还在早期的临床实验在那做，但是也已经看到了一些苗头，就是它也是在那儿再堵一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能把这一二三代能说清楚了吗？ 能说清楚了，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的形象哈。而且现在随着这个，尤其是靶向药这几年的这个突飞猛进，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四代药，要是照着现在这个速度节奏来说，它好像也应该不会太远哈，不会像其他的一些药， 对、啊、也会很快， 也会 在几年之内也会上进到我们的临床实践中。 那这种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方法，那岂不是一代二代他们可能以后就是应用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少，或者今后这就算是比较不要或淘汰的药，可以这么理解吗？ 目前来说可能还早，但是他们的适用的范围可能会越来越少。但是如果现在就预计一代二代要从此淘汰了，我觉得可能性还不太可能，就是但是他们所面临的病人的使用的病人会越来越少。他们那个他们独特的一些作用地点或者这样的病人会越来越少，他们会逐渐的，就比如像青霉素 原来在40年代的时候，那青霉素跟黄金一样。现在谁还在用青霉素？但是青霉素还是有适应症的，那个一些特定的感染的情况下还有适应症。但是青霉素基本上都耐药了，都很少再用了。这个靶向药也一样，我相信也是后代的靶向药会替代前代的靶向药，但是前代的靶向药仍然会有它的一定的适应症和适应的人群。 就是它可能还会有一些独特的地方哈。 对， 尽管没有那么多人，但是得留着，就是那种感觉哈。 对，它还会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还是有一定的位置。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耐药这个词儿哈，好像使靶向药的时候最怕听到的这个词儿就是耐药哈。 但是耐药是必然的，因为我们针对肿瘤的治疗，目前为止没有达到药物治疗，没有达到治愈和攻克，哪怕就是一小部分人通过药物治疗来到治愈和治愈的情况下，都是不大可能。而且我们刚才我们在第一期节目里头也说了，我们这个靶向药是怎么做？是一个信号传导的抑制剂，就是说肿瘤增殖的信号传导的这个一个信号传导通路的开关。这一个信号通路开关给封闭了以后，必然第一个就是说肿瘤就会从别的传导通路去 找地儿啊，找信号的， 去找信号传导。就刚才我们说的，比如我把这水龙头堵上了，它水压一高，它到处滋水，这儿滋了，那儿滋了。它整个这一条，就是我们形象的来解释，就是水龙头有接缝的地儿，可能都会滋，而且甚至有可能最终哪儿薄了，又从哪儿，就那管子薄的地儿又突破了，然后又会水又会喷出来，又会把信号传导下来。肿瘤最终它是不能够，只能够暂时使肿瘤那个生长不受信号传导的一个阶段，这个肿瘤传导，但是它最终终究有一天，肿瘤因为肿瘤也要生存啊，它也终究会突破这个传导的阻碍，然后让肿瘤再生长起来。但是这个时间是可能有人很短，有人10年，甚至有人十几年都可能能够完全缓解，在缓解的状况下，但是有人可能2个月、3个月或者5、6个月、7、8个月就会突破这个，就会进展。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因人而异。目前没有一个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早一些，是吧？ 对，这个目前为止没有查出来，而且也最终哪些人能够通过这个能够达到长期生存，有一批人能够长期生存，但是这些人是因为什么长期生存，目前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科学哈，科学现在有的时候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哈。 对， 有些人吃药吃10几年都没事儿， 有 些 人吃1、2个月就耐药， 就耐药就复发了哈。那说到这个耐药和复发，现在还有一些人也不太明白哈，正好您来给我们做一些科普。比如说咱们先说早期的一些肺癌，他从手术切除之后，然后有些大夫就说，哎呀，这就没有可比的这个病灶了，我这个都给你切干净了，那是不是他再出现一些新的就算是复发了？ 对对对对，这个早期的这个病人，他的治疗标准不是以肿瘤大小来去做评价的，他是以这个无肿瘤生存的时间，无肿瘤复发转移生存的时间，或者是以总的生存时间来做评价标准的。然后那个不像我们晚期的病人，他是以肿瘤大小作为疗效评价指标，也以肿瘤缓解时间作为评价指标。但是那样的病人，早期治疗的药物治疗的方法是从晚期病人，从4期的病人一线治疗的标准治疗里头筛选出治疗方案，作为手术以后的治疗模式。这个治疗模式基本上在各个肿瘤里都是如此， 都是这样啊。就是说早期给切掉之后，如果什么时候再发现一个新的，就 是如果他发现一个新的，那就是转移复发了，那就是4期病人的治疗了。但是早期病人的术后辅助治疗是用什么作为最好的辅助治疗方案？那就是在晚期病人里头筛选出来的最优的治疗方案，最优的一线治疗方案就是术后辅助病人的标准治疗方案。 术后辅助治疗好像现在也有，就比如说您上期提到的传统的化疗和靶向药，好像这两种也比较多哈。 对，现在也是这三种药，一种是靶向药，一种是术后辅助化疗，这是最传统的。还有新的就是那个免疫 PD-1 PDL-1 这一类 PD-1 PDL-1 的这些免疫治疗作为术后辅助、新辅助和术后辅助治疗，那么在这里头还需要去进入到这个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那么它能不能给病人带来比如无病的生存时间的延长，还是 总的生存期的延长，这都在做临床实验中、 嗯、 现在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报道，都在若干全世界范围内，都在包括我们国内都有若干个这样的临床实验项目在等待着这个结果、 嗯、 所以现在来预计说免疫化疗肯定是已经是一个标准治疗的模式了，但是术后的TK 比如靶向药物治疗的模式、 嗯、 术后免疫治疗的模式到底能不能够成为标准治疗，还需要时间，还需要临床实验的验证的结果才能够证明、 嗯、 因为术后辅助治疗它需要的时间非常长，它需要的是无肿瘤生存时间或者是总的生存期，这两个尤其是总的生存期的这个延长才能定为术后的标准治疗，但是要等这个总的生存期是需要相当长时间，两组病人一组比如说一组不用靶向药一组用靶向药、 嗯、 那么他需要到五年，至少中位的病人就是100个病人里头第50个病人要活到五年的时候才能够得出数来，说这个五年生存率这个吃药的这一组是70%，不吃药的这一组40%，这两组之间有统计学差异，吃药这一组能延长了五年生存率30%，这样才能作为标准治疗，所以这个时间就非常长，所以要等的这个结果可能有些人就不一定能等得及， 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也是现在医学的进步哈，医学的一个实验严谨的一个概念哈，所以我们就是有的时候目前在这个方面，也就是上期咱们最后说的那个啊，现在目前在辅助治疗上面还有没有在医保的这个负担 这 个范围之内， 这个没有医保的负担，但是好像那个凯米纳的这个药物在一代的 TK 里头，可能6月份以后他们的证据提交了以后，就是术后辅助治疗的证据提交可能会进入医保， 嗯，这个当然是现在目前的一个风向。我们来看最后的一个结果啊。那说到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耐药哈，像晚期的这个病人，他们的对于耐药是不是肿瘤原来本来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突然之间复发又长大了，这是耐药的一个特征吗？ 肿瘤基本上是这样的，绝大多数肿瘤细胞肺癌的是这样的，肿瘤用了头一个月肿瘤消的是最好的敏感的，然后在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再继续小的病人就很少了，就是但是也有第二第三个月还在继续缩小、 嗯、 但是基本上三个月以后再有肿瘤缩小的病人就更少了，基本上肿瘤就维持在这么大了，就比如从5公分、 嗯、 然后现在比如维持缩小到了2公分、 嗯、 那它就一直维持在2公分这样的，待多久那就不知道了、 嗯、 什么时候从2公分变成3公分了，那就是耐药长起来了， 嗯，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说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 啊您上回我记得您跟我说过，就是像肺腺癌哈、啊，我们的靶向药物特别的好，而对于像鳞癌免疫抑制剂特别好，那现在免疫抑制剂在这个肺腺癌当中有新的突破吗？ 在基因检测阴性的病人里头、 嗯、 就是腺癌里头一半的人是有靶向药物的，是基因检测阳性的，但是另一半人是基因检测是阴性的，没有靶向药物、 嗯、 对于这一半人免疫 PD-1 这一类的药物也是大幅度的改变了，跟传统化疗相比免疫加化疗大幅度改善了这一批病人的中位生存期和这个中位的肿瘤缓解时间，也都大幅度的这个做了改善。 嗯，所以他们现在的效果当中，对于这些没有基因突变的患者来说， 对 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 也是明显的改善， 明显的 也是突飞，也是革命性的进步。所以现在一说肿瘤，好像大家这个谈那个免疫治疗比谈这个 靶向药 物治疗还热闹，还热火朝天。因为靶向药物治疗只是一部分人，你看刚才鳞癌不算，小细胞不算，然后腺癌里头只有一半的人，那么也就等于我们想一想，那么肺癌大多数病人实际上是没有靶点的，等于1/3的人是没有靶点的，1/3的人是有靶点的，等于2/3人的靶点没靶点的这些人的治疗进展是靠的免疫的这些药物的改变。 嗯，免疫其实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它是让我们这个生命当中的卫士哈，就更明显一些。 对对对，而且从理论上来讲，刚才我们说了，细胞毒的药物是破坏细胞增殖的里头的零件，但是那个靶向药物是阻断细胞传导通路，使这个细胞不增长。 嗯、 但是我们前通过这两个作用机制，就能知道我们不可能通过这两类药物能够把这肿瘤彻底治愈。免疫治疗是通过我们的免疫细胞识别肿瘤细胞，然后把肿瘤细胞直接去杀伤。 嗯， 从这个作用机制来讲的话，那么免疫治疗从理论上来讲是能够把 是能够从理论上来讲是能够通过药物来根治肿瘤的， 嗯， 只是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突破到这个研究达到这个程度， 嗯， 因为我们一旦把免疫这个人体自身免疫能力要给提高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那你就能够自身就能够消灭自己啊，就是说那个肿瘤人体的免疫细胞，那可以它如果要是激活了要杀，那是自身的正常细胞所有的细胞它都杀伤，所以免疫治疗大家理解为免疫治疗不是化疗就副反应就低，实际上现在随着我们现在对免疫治疗的认识的越来越深刻，免疫治疗的副反应虽然它不如化疗那么难受，但是它出了副反应是要命的，而且也是非常严重的，它的副反应的发生率并不比化疗的副反应的发生率低。 嗯， 免疫治疗的这个就是你把自身的免疫的动员强大了，这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 啊。 而且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些治疗老去说提高人体免疫力，提高人体免疫力， 嗯， 其实人体免疫在体内是平衡的，是最合理的，你那个免疫力过高了，你会得相应的免疫相关的疾病 、 比如自身免疫性的各种各样的疾病，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件事，我们现在最流行的新冠肺炎，新冠肺炎实际上在体内就是造就了这个免疫功能的高度的发达，然后杀伤自身的肺的细胞，然后造就的各种各样的呼吸困难，上呼吸机什么等等等等，这也都是免疫提高的，这为什么你看看要用激素就是来抑制它的免疫激活的这个作用，免疫功能要提高了是一个更恐怖的一件事情，就相当于自己能把自己消灭了的这个事情。所以从理论上讲，肿瘤细胞的最终的消灭可能还得靠免疫的精准治疗。 嗯，所以它的识别哈，就是你识别什么是坏蛋，什么是好人，这其实挺难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们刚才说了，没有真正的纯精准的说这个药物只杀伤肿瘤细胞，这个细胞只杀伤，我们最精准的就应该是免疫细胞，它的免疫细胞只是识别异类，只是识别这样，即便是这样，但是我们正常细胞上也仍然跟异类的细胞有共同的表达的物质，所以即便是免疫这么精准的杀伤异类的这么一个治疗，它也不可妨碍的去杀伤带有同样异类的表达标志的这些正常细胞，也要因为这个免疫的细胞所去杀伤， 嗯， 所以也就一定会带来严重的这个毒副反应。 所以这个可以理解为啊，坏人脸上没贴标签是吧？ 那， 穿的还挺像好人，这个有的时候就比较麻烦。 然后好人没准儿，那个， 穿的挺像坏人， 没准那个像咱们那个电影里演的那坏人都是歪瓜裂枣，然后都是什么歪戴帽子斜穿衣的什么什么的，这那你那好人也可能是这个表现，那也一样被警察抓起来，先去那个。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全世界的是不是都在研究这个方向，就是怎么应该识别的这个问题？ 对，这个。但是从理论上来讲，是免疫是最终可能治愈肿瘤的药物治疗，最终治愈肿瘤的希望所在。你其他的药物，比如化疗药，为什么刚才您最早说的，为什么化疗药研发的少了？因为化疗药它的治疗就这个瓶颈了，它也不能治愈，它只能使肿瘤缩小缓解一段时间，它这个治疗的时间，所以也就逐渐的在不研发了。 嗯， 而靶向药物现在呢，因为它的概率和它的疗效特别好，所以也现在还在去做。但是现在大多数人更热火朝天的是研究在免疫治疗上能够把肿瘤治愈的这个药物上再做更多的这些工作。 嗯，而且好像肺癌的这个研究的人，因为肺癌发病率高，是不是？ 对 对, 对， 研究的人更多一些。 肺癌在中国是发病率最高的， 啊， 死亡率最高的， 啊， 在国外是发病率第二，死亡率第一的这么一个肿瘤。 是。 全世界一个肺癌的死亡病人加后头的什么乳腺癌、胃癌、肠癌加后的好几个肿瘤的死亡的病人数还抵不上一个肺癌病人的死亡数， 嗯， 因为那个肺癌病人人口实在太多了，而且疗效跟我们想象的永远跟我们想象的治疗是达不到的。原来我们刚毕业30年前的时候，一年病人治疗做治疗和不做治疗，一年生存率只提高10%，然后生存时间只提高1.5个月。那个时候的化疗和这个，而且病人抱着盆吐。然后现在的治疗基本上是，有靶点子。咱们今天主要聊靶点，有靶点的药的治疗，从原来的基本上8到10个月，现在基本上活到了是30到40个月，基本上翻了4-5倍。的这个从30年之内治疗这一部分病人的生存时间翻了4-5倍，比如另一个靶向药，比如奥克的那个靶向，那基本上都是 中位生存期都是五年，都是五六十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生存，就是靠靶向药物使这个病人中位生存期能够延长。如果没有这些靶向药，那么他生存期就是十个月、十二个月左右这样的时间。现在基本上延长了五倍，基本上五年、六年，就是有这些靶点。这个药物是革命性的进展，而且病人的生活质量至少比化疗的时候，那个时候传统的化疗抱着吐药，生活质量要好得多。 是，所以方教授这么一回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现在医学的进步还真的挺大的。 但是还是远远赶不上 我们 的要求。那你说这个人，你说如果自己的亲人就说他能活五年，你想他就五年了，哎呦，我现在这还是不能接受我们的接受我们的观，我们希望他永远就十年、二十年，永远这个治好了，这个和我们的要求永远是赶不上。但是你要是跟以前相比，是明显的改变了这个生存。 是，所以又说到最根本的这话题哈，就是还是得提倡这个早发现早治疗，是吗？ 对对对、 啊、 你药物治疗还是替代不了手术放疗的根治性手段、 嗯、 药物治疗虽然有大幅度的发展了，但是也只是使病人的生存时间生存期延长了，但是终究药物治愈还远远达不到，还是一个理想化的一个状况。 嗯， 真正治愈还得是早期发现、手术啊、放疗啊这些治疗，才能使病人获得真正就彻底跟这个病没关系了， 没关系了。所以早发现的时候还是有手术治愈的这样的现象。 该做手术做手术，我们常跟胸外科大夫、跟那个放疗科大夫，你们是大哥二哥，我们是这个那个小岁孙陪着你们，那个你们是治愈的，我们是辅助的。这个 太谦虚了，但是我们现在觉得医学的进步真的特别的快哈。跟前您说的三十年前哈这个对比，还是虽然离我们的预期还是有区别啊，但是我们真的能够享受到医学的进步、科学的进步，包括我们国家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些进步， 对 吧？我们老百姓可能获益更多一些哈。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方健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了聊有关靶向药物的治疗哈，提到了几句这个免疫抑制剂，当然还有很多的话题想问问您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暂时先聊到这儿哈，非常感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科普。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